好，那同学接着看一下53页以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呢，共同诉讼常考的类型叫做确认他人间法律关系存否之诉。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法研跟国考的频率蛮高的，各位看一下54页，像92年政大法研啊，93年律师高考，实际上题目不以此为限，我们只筛选出9字头的考题。那70年代、80年代相类似的考题呢，一长串哦。那这些考题的共通点都是呢，你今天本于利害关系人的角色，对于他人间的法律行为提起确认之诉，这个类型很多元化。像你看一下93年律师高考的这个题目呢，甲提起一个确认乙丙之间消费借贷债权不存在之诉，或者说呢，像这个53页，甲呢列乙丙为被告，提起一个确认乙丙间抵押权不存在之诉，这可以无限延伸下去。甲也可以列乙丙为被告，提起确认乙丙之间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不存在之诉。反正吼，你针对他人间的法律关系，如果你有意见的话，你都可以本于利害关系人身份提起确认之诉。所以这个类型很多。好啦，所以我们就来考你的确认他人间法律关系存否之诉。那么请问你，既然你强调是他人间的法律关系，所以被告一定有2个人以上，被告永远是复数的。确认乙丙间的婚姻抵押权或者借贷关系存在不存在，一定是列乙丙为被告，因为是他人间的法律关系，乙丙间的法律关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就考你的，这时候呢，乙丙呢共同被告之间诉讼的形态到底是什么？好，那考点在哪里呢？你先看一下53页标准的问题模式。甲呢列乙丙为被告，提起确认乙丙间抵押权呢不存在的诉讼，是否绝对必须以乙丙为共同被告？同学很多看不懂他的考点何在？这个考点就是呢，如果说啊，乙丙之间有人针对法律关系不争执的话，譬如说你往后翻93年律师高考的第一小题。甲提起乙丙间确认消费借贷关系不存在之诉，丙对该债权不存在一事并无争执，甲得否仅列乙为被告？同样的考法往上看，92年政大法研的第一小题，甲要确认乙丙间通谋薛一四表示借款债权不存在，第一小题说丙就直接承认这个借款债权真的通谋薛一四表示真的是甲债权，那这时候呢，原告甲应列何人为被告？各位发现92年政大法研的第一小题跟93年律师高考第一小题长得完全一样，他们共通的考点都是他人间有人的立场跟原告一致。像这个乙丙呢，丙呢自己就承认说这个抵押权设定真的是假的，或者丙就承认说这个借贷真的是假的。反正题目的长相就是共同被告当中有一个人先举白旗投降，你说我是假债权我就承认真的是假的，你说我这个抵押权借贷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我也附和你，对啊，我们就是假债权。当有人对法律关系的存否不争执的时候，请问你了，还需不需要强迫列乙丙为被告？所以92年政大法研跟93年律师高考第一小题都考你说，如果丙呢对债权或抵押权存在并不争执的话，得否仅列乙为被告？各位，这是目前诉讼法上无解的难题，所以出题者很喜欢考听听同学的意见。没有标准答案，你只要把争点点出来，最后结论呢你自己想采来说都可以，言之成理就好了。来，争点在哪里呢？这个争点就是确认之诉呢跟既判例范围的争执，拉到后面这个章节了，但是今天要提早讲什么叫做确认之诉跟既判例主观范围的争执呢？来，问题就是你今天是确认之诉，那么后面在247条确认之诉的章节会提到，你要打确认之诉必须要有确认利益，这我们上上礼拜讲到当事人事格也曾经提到过。 那什么叫做确认利益呢？确认利益指的就是呢，必须存在一个立场跟你相对立的当事人，有人的立场跟你相对立相争执，你才可以列他为被告，提起确认诉讼。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确认利益的概念之一，就是要有争执的对照才能列为被告，你才对他有确认利益。所以如果你站在确认利益的角度切入，那你就知道这个题目在考你什么呢？丙呢，对于抵押权不存在一事并不争执，那代表说丙对甲而言没有确认利益。你不可以列一个跟你法律地位没有争执的人成为确认诉讼的对象，否则你叫欠缺确认利益。所以从这个观点切入的话，你的答案就是那只要列以为被告即可。列一个呢立场地位跟你有争执的人为被告即可。这就是各位呢你在讲在书本上54页最上面看到的否定说，判例跟洛杰老师认为确认之诉只要以对法律关系有争执之人为被告即可，这样才有确认利益。所以如果说呢有人对于这个事实并不争执的话，那不必将其列为被告。所以采用我家老师跟40年判例的见解的话呢，这个题目变成只要列以为被告，列那个有争执的为被告即可。但是晚进的较多数说，越来越多人主张第二个见解，法律就是这样啦，没有标准答案。有的时候立场不同呢，切入点不一样，同一个问题的解答就不同。没有对错，只有利益衡量取舍的问题。晚近越来越多见解采第二说，认为呢，强迫要把乙丙通通列为被告。各位，为什么会有这个学说出来呢？它的理论是从既判例的主观范围切入，为了达到纷争解决回信，不得已只好这样解释。什么叫做为求纷争解决回信呢？各位都晓得，确认诉讼不是形成判决，所以它的既判例没有对事效。没有对事效代表什么意思啊？确认之诉跟给付之诉一样，没有挂名为原告被告的，依照401条的规定，原则上就不受既判例所及。因为确认之诉跟给付之诉并没有形成判决的对事效。既然如此的话，这一派的学说跟实务见解认为，虽然丙呢针对抵押权存在否并不争执，但是他现在不争执不代表以后不争执。如果只因为他现在不争执，你就把他当空气一样不列他为被告，你这个诉讼就只列乙为被告，那将来甲对乙的判决既判例不给予丙，既判例不给予丙的情况下，万一丙事后跟你反悔，丙又突然跳出来说我争执这个抵押权是否存在，那他一争执的结果他又不受甲乙间既判例所及，那势必甲要再列丙为被告，针对同一个法律关系再提确认之诉，浪费司法资源，无法达到纷争解决回信。所以站在纷争解决一回信的角度切入，既然既判例的主观范围在确认之诉当中不给予未列明原告被告之人，所以为了让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都受既判例所及，我们理论上有必要强迫全体的他人呢都进入诉讼程序，诉讼的目的才有办法达成。所以第二派的见解呢，就是各位书上呢53页最下面看到的肯定说，很多实务的见解都认为说，确认诉讼因为没有既判例，所以为求纷争解决一回信的考量，还是得把他人法律关系的全体呢都列为被告，统一在一个诉讼程序内，达到定分指争的一个目的。所以你会发现怎么讲都有道理，都对了，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切入，如此而已。因此呢形成这两说的对立。那你回到54页看一下93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93年这个高考 律师考试的第一小题，你现在知道怎么写了？甲得否仅列乙为被告，那你就把黑板上这两说的观点稍微写一下，那同学呢借这个题目训练一下你的机灵程度哦。什么叫机灵程度呢？法科的考题各位稍微精明点，有些问题有学说争议，像你现在看到的第一小题，当你下笔写结论的时候，提供各位一个答题技巧，你在写结论之前先看第二小题，因为很多国考题目第二小题在暗示你第一小题的结论，你不要连这一点最起码的政治智慧都没有吼。你看一下第二小题怎么考的，甲如果列乙丙为共同被告，各位这个暗示的非常清楚了，第二小题问法就在暗示你几乎到明示的程度了，在明示你说第一小题，你最后的结论才第二说。比较倾向从纷争解决回信既判例主观范围的角度切入，他建议你采第二说，因为采第二说的前提下，第二小题才有戏继续往下唱。他第二小题就说，假设呢你还是列乙丙为共同被告，提起确认消费借贷债权不存在之诉，一审判乙丙败诉，只有乙一个人提起上诉，效力是否给予丙？在考你什么呢？当你强迫列乙丙为被告的时候，才有必要接着考你共同诉讼类型。因为如果你第一小题的结论是采骆老师的见解，直接说列乙一个人为被告，那第二小题不用考了，你只有列乙一个人为被告，根本不生共同诉讼问题。所以从第二小题很明白，就是暗示你第一小题要采呢共同被告说的立场，还是得列乙丙为共同被告。列了之后呢，请问你乙丙成为共同被告的时候，他们的类型是标准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同学，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呢？很快再复习一下，分点分项写一下。列乙丙为共同被告，法律上有合一确定的必要，这个合一确定叫实体法上的合一。定义再套用一遍，什么叫实体法上的合一确定啊？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全体共同诉讼而言单一且相同啊，这不就是最典型的？现在全体共同被告乙丙呢，本件诉讼的诉讼标的就是乙丙间那一个借贷契约或那一个抵押权设定行为，我就是要确认乙丙间某一个特定的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啊，那一个特定的法律行为就是乙丙共同缔结的，所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被告乙丙来讲当然是单一且相同，都是同一个抵押权设定行为或同一个借贷契约，所以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第一关过了，再从诉之目的切入。那刚刚讲过了，一定要强迫把他人全体加入诉讼，目的才能达到，理由就是如果你不强迫大家加入的话，没有办法达到纷争解决回信，因为没有加入的人将来不受既判例所及，而我们就是希望你们大家都受既判例所及，将来呢可以避免呢再针对同一事件反复提起诉讼。所以从诉之目的的角度切入，当然有必要强迫全体他人间的法律关系主体呢全部加入诉讼的必要。这就是93年律师高考也好，92年政大法也好呢，这些题目要考同学的争点所在。好，这是第二个常考的类型，我们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第三个类型刚刚讲过，你自己看，债务人跟保证为共同被告，这个呢通说认为普通共同诉讼，杨建华老师独排众议认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有兴趣的同学回家自己看一下81年台大法院的解答。58页第四个类型连带债务，这个刚刚也讲过，最主要是在强调最高法院实务见解民法275条特殊解释，那这个呢文字的说明呢请你回去有兴趣一样稍微看一下。来，第五个类型强制性法15条第3依之诉，这个也请同学自己看。我们要跟你讲的，来第六个类型打个星号，244条民法的撤销诈害债权之诉。为什么这个类型请你打个星号呢？因为这是最近这几年流行的考法， 这个考法就是呢，想办法要同学多写一点字了。来，怎么讲呢？各位，你看一下这个题目：甲乙对 A 有债权 ，A 为了免于清偿，就把房屋设用低的价额呢转售给第三人丙，知情的 B。甲乙就列 A、B 为共同被告，主张呢244条撤销诈害债权。好，你把题目的事实画一下。甲乙是 A 的债权人，他们主张 A 有恶意拖产的行为。A 呢故意把自己的一栋房屋呢用很低的价格转卖，并且移转所有权给知情的 B。那 A、B 之间太明显的拖产的行为嘛，故意把财产的低价卖给 B， 所以债权人甲乙很不高兴，主张 A 呢跟 B 之间呢有诈害债权的行为。所以依照民法244条的规定，甲乙债权人共同成为原告，列呢 A、B 呢成为共同被告，要求撤销 A、B 间的法律行为。这是你大二在总念过的撤销诈害债权之诉。好啊，这个题目为什么请你打个星号呢？相类似的考题，各位注记一下，90年台大法研的题目。来，各位，这两个题目的共通点都是呢，原告和被告同时都构成共同诉讼。我们刚请你打星号的原因是，这种题目不难，但是就是故意整你，叫你考卷上多写一点字，多花一点墨水。因为我们从刚刚下午的时间介绍到第二类型的题目为止呢，你会发现，从下午开始讲到共同诉讼，到刚刚解题为止呢，全部的题目都是共同诉讼人只有存在原告或被告一方，都是只有原告那一边或被告那一边有共同诉讼的形态。那你现在要看到晚近流行的考法，就是两边都是共同诉讼人。像呢63页这个题目，甲乙是债权人，列 A、B 为被告，原被告全部都存在共同诉讼类型。90年台大法也是一样，骆永嘉老师的考法是呢，民法990条法代的撤销婚姻之诉，未成年的小夫妻结婚未得法代同意，亲属篇990条规定，爸爸妈妈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未成年子女的婚姻。那现在爸爸妈妈一起出马，成为共同原告，列这一对未成年的小夫妻为共同被告，提起一个民法990条撤销未成年人婚姻之诉。所以案件的类型都一样，原告被告双方都是共同诉讼。那这种考题同学不用怕，为什么呢？游戏规则完全一样，原告被告都是共同诉讼，你考卷顶多多写一段，哪一段呢？分别针对原告跟被告的诉讼类型呢加以说明。以前的题目只有原告或被告一方是共同诉讼，所以你类型判断一次就好啊。现在原告跟被告双方都是共同诉讼，一样啦，你就是判断两次，看原告类型是什么，被告的类型是什么，加以处理即可。好，那你看一下，首先看一下呢，这个呢63页这个题目，甲乙列 A、B 为被告，你都先不要管题目问什么，你自己先在考卷上写啊，请问你甲乙跟 A、B 各自属于什么样的诉讼形态？观念清楚的同学呢，答案马上出来了，共同原告间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共同被告之间固有必要共同诉讼。90年台大法这题目一样，撤销未成年子女婚姻的诉讼，爸妈一起出马，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这一对小夫妻呢，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好啦，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呢？很简单啦，观念清楚的话，这两个题目呢都有合一确定的必要， 文字就不写了，因为现在推定同学脑袋自己转了过来了。这两个考题的共通点都是，你只要一看那个诉讼标的，题目做久了，直接训练反射动作。不用想，也知道诉讼标的只要看到是形成权，那个答案都可以直接反应过来的。它是形成之诉，一定有诉讼法上的合一确定，所以第一关过关了，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再来第二关，从诉之目的切入，看有没有必要强迫大家抓进来，当事人才适格。好，你先看90年台大法这个题目，请问同学，撤销未成年子女婚姻之诉，要不要强迫全体的法代加入成为原告，诉之目的才有办法达成呢？不用了，因为撤销权只要任何一个法代，父或母其中任何一个法代的撤销权有理由的话，未成年子女的婚姻就消灭了，诉之目的就达成了，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强迫全体法代加入成为共同原告必要。没有必要强迫，诉之目的就达成了。你们偶然的一起加入成为共同原告，充其量只不过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所以原告这边搞定了。为什么法代之间叫类似必要？整个推论的逻辑就是这样。好，那看到被告这边，小夫妻呢列为共同被告，为什么叫固有必要呢？这个题目更简单，你连推论都不用写。因为这个现行民事诉讼法的569条，还有6月1号生效施行后的家事事件法的规定，家事事件法新的规定跟旧的民诉569一模一样，撤销婚姻之诉由他人起诉者强迫以夫妻全体为被告，这个民诉的规定跟家事事件法的规定完全一样，所以这个叫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立法者都强制规定撤销婚姻之诉要以夫妻全体为被告，法条都这样强制规定了，所以夫妻间当然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你连诉之目的都不用写了，法条把家事事件法跟民诉照抄一遍，答案就出来了。好，看到左边这个案例，他左边这个案例可没有法条明文规定，他所以为什么被告 AB 之间叫做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呢？这是最高法院判例跟学说呢创设出来的，叫做依法理呢必须要强迫他们成为共同被告。为什么说依法理呢要强迫他们成为共同被告呢？那这个同学听一下，推论的过程有点复杂了。民法244条确实没有强迫说要列该他人全体 AB 为被告，所以现行法并没有规定说撤销诈害债权之诉一定要强迫以诈害行为的双方当事人 AB 呢成为共同被告必要，法条确实没有这样讲。但是学界跟实务界一致的见解是，法理上有必要把他们全部加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观念是这样的，你今天这个撤销诉讼万一不小心输了，什么叫做万一不小心输了呢？万一这个原告甲乙败诉，这个学说见解同学听一下，万一他们败诉的话，那么呢我们诉讼法有一个理论，形成之诉万一败诉的话只发生单纯的确认效果，形成之诉败诉呢法律上的效果等于是确认甲乙间没有这个撤销权，甲乙间撤销权的主张是无理由的，所以形成之诉败诉的结果呢诉讼法理论说不会发生对视效，因为形成之诉败诉代表说你那个形成权的主张无理由，法律关系不会发生得上变更的结果，所以你才败诉嘛。因此诉讼法理论说啊，形成之诉败诉的结果呢不会发生对视效，因为代表法律关系不会产生得上变更的效力，既然不会有对视效的话，所以如果你在诉讼的阶段只列 A 为被告或只列 B 为被告，没有把全体诈害行为当事人一起加入诉讼的话，将来万一不小心原告败诉， 那么呢，不发生形成判决对事项，所以没有被列名为当事人的 B 根本不受既判例所及。那将来甲乙还可以针对 A、B 间同一个诈害行为，再列 B 为被告，再提起一次撤销诉讼。如此一来，岂不是没有办法达到纷争解决回信的要求？所以为了呢纷争解决回信考量，未雨绸缪起见，所以我们干脆解为你要强迫吧。诈害行为的全体当事人 AB 列为共同被告，所以他法律的理论呢，这个游戏规则是这样推出来的。既然如此的话，采这个见解的前提之下， AB 就是强迫要加入诉讼，诉之目的才有办法达到，所以性质上是一个固有必要的共同诉讼。好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原告被告的诉讼类型搞定之后，来同学看一下63页，这个题目非常有鉴别度，这三个小题刚好跟你复习我们前几堂课所教的一切诉讼法的原则。来，你看第一小题，诉讼中甲撤回对 A 的诉讼，法律上发生什么效果呢？各位，第一小题在考什么呢？很多同学太兴奋了，掉到陷阱里面，你会写这个东西。56条第二款，但是不要急，第一小题的两大考点。为什么说这个题目非常有鉴别度？因为它几乎呢把所有呢共同诉讼的争点全部融到这个题目。甲撤回对 A 的诉讼，你第一段要先分析甲的撤回行为，考点在哪里？甲的撤回行为，你要先去判断对共同原告甲乙间的效力。共同原告甲乙间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所以本来撤回起诉是不利的行为，是对共同原告不利的行为。理论上依照56条第一款，应该是全体原告均不生撤回效力。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刚刚教过你的，甲乙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撤回起诉不影响原告的当事人事格，所以依照最新学界通说的见解，撤回起诉构成56条第一款例外，甲呢可以单独发生撤回起诉的效力。所以第一段要你写的重点就是先分析共同原告甲乙间的法律效力，他们是类似必要，撤回起诉本来是不利行为，对全体原告均不生效力，本来应该视为全体原告均没有撤回的动作，但是因为呢诉之撤回不影响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事格跟诉之目的，所以解释上不妨单独的让甲发生撤回效力。所以最终的结论是甲一人的撤回行为有效。那么考卷上就是你要把逻辑推论得很完整，先去强调甲一个人的撤回有效，甲的撤回有效，紧接着第二段才有必要继续谈那么这个撤回对被告的效力如何。对方甲乙原告那边丢过来一个有效的撤回行为，他虽然只有对 A 撤回诉讼，但依照56条第二款 ，AB 间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对照的任何一个行为呢，都对全体发生效力。所以你第二段写，依照56条第二款，甲虽然对 A 撤回呢，这个撤回的效力及于 B。基于全体固有必要的共同被告 AB， 所以呢结论就是呢甲呢单独发生撤回 AB 起诉的效力，所以甲一个人脱离诉讼的系数，撤回对 AB 都有效，视为甲呢撤回对 AB 的起诉，所以本件诉讼由原告乙呢继续进行即可。这就是第一小题的争点，考你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诉之撤回构成56条第一款例外，顺便考你呢56条第二款的解释，这是第一小题的一个考点所在。来，第二小题更简单的送分题，诉讼进行中 B 对甲认诺，那这个很好写啦， B 对甲认诺， 认诺是不利的行为，会让被告受败诉判决，所以共同被告 AB 只有 B 一个人认诺，依照五十六条第一款，不利行为效力不及全体，视为全体被告 AB 都没有认诺的行为。好，第二个问号， A 跟乙合议停止诉讼，一样考你五十六条第一款，合议停止是不利行为，所以原告这边只有乙一个人为之，被告这边只有 A 一个人为之，依照五十六条第一款，均对全体不生效力，视为全体原告甲乙跟全体被告 AB 都没有合议停止的意思表示，所以本件诉讼根本不生合议停止的效力。这是第二小题，送分题，一个萝卜一个坑，五十六条各款照抄就好了。好，那么第三小题看一下， A 抗辩乙并非债权人，法院审查认为这个乙呢确实不是 A 的债权人，只有甲对 A 有债权，应如何裁判？同学刚好这个解答在隔壁页，你可以遮起来不要看。请问你第三题在考什么呢？考上上个礼拜呢我们在33页所教到的当事人事格的判断标准，考你形成之诉的当事人事格认定。形成之诉的当事人事格叫法院要职权调查你是不是合法的形成权主体，撤销诈害债权之诉谁可以成为合法的撤销权主体呢？民法244条说你要是合法的债权人才享有244的撤销权，所以第三小题暗示的够清楚了。诉讼审理中法院发现两个原告甲乙呢，乙是偷鸡摸狗的，你根本不是债权人。乙不是债权人，法律的效果就是针对乙的部分，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因为你欠缺形成权的主体资格。形成之诉里面，形成权主体资格的欠缺，构成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的事由。所以对乙的部分，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但是甲呢确实是债权人，而且符合撤销权要件，所以直接判甲的撤销诉讼胜诉有理有即可，直接进入本案胜败的判断。这就是第三小题的回马枪，改考你当事人适格最基本的原理原则判断。这就是我们针对63页这三个小题的部分呢所涉及到的当事人适格问题必要共同诉讼理论，就完整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你再对回来右边这个案例稍微补充一下。来，这个呢台大版的考题呢问你三个小题，那这三个小题其实跟63一模一样，它第一小就考你说呢这个诉讼进行中甲呢来，这三个题目呢一二两个小题都已经重复过，我们就不讲了。第一小题，甲撤回对 A 的起诉，那这个问题就跟你63页刚刚看到的第一小题一模一样，甲撤回对 A 的起诉分点分段照这个逻辑推就好了。先写说对共同原告甲乙来讲，撤回例外的有效构成56条第一款的例外，甲一个人可以单独发生脱离诉讼撤回的效力。第二段再写，虽然只有对 A 一个撤回效力局 AB， 视为甲对 AB 都撤回起诉，所以甲的诉讼程序完全终结脱离了，由乙呢成为原告单独进行诉讼即可。这第一小题完全跟63页第一小题模一样，不再重复哦。第二小题更不用讲送分题啦，一审判被告败诉，他只有一个人上诉， 56条第一款照抄一遍，上诉是有利的行为，效力及全体视为全体被告 AB 都上诉。所以前面两个问题超级简单，刚刚都讲过，有陷阱的是第三题。第三题同学现在不会写很正常，因为这叫人事诉讼的特别规定。第三小题最大陷阱是很多同学太兴奋了，直接写第三款。这不是刚刚讲过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有人死亡，诉讼发生当然停止了效力。依照56条第三款，当然停止了效力及全体视为全体原告跟全体被告，诉讼都停止进行，这样写就掉到陷阱里面了。因为你忘了考量到人事诉讼程序跟新通过的家事事件法特别规定，所以第三题你不用急着学，这是呢人事诉讼家事事件法的特别规定。家事事件法的规定怎么讲呢？其实也不难，各位花三分钟听一下。两个案例对照，第一个案例叫财产权的事件，第二个案例叫身份权、身份关系的诉讼。身份关系的诉讼呢，家事事件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有人挂掉了，这个构成民事诉讼法呢56条第三款跟168条的例外。56条第三款跟168条的规定是专门针对财产权的事件所谓的规定，身份关系的诉讼回归家事事件法的特殊原则。为什么要有特殊原则呢？很好懂啊，同学，请问你，人事诉讼的家事案件，这个诉讼类型的特色叫诉讼标的有一身专属性，是跟人格身份有关的事件。那么人格身份有关的诉讼标的呢，具有浓厚的人伦色彩，一身专属性，不得让与或继承，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让他当然停止，也没有承受诉讼问题，一身专属的权利，没有让与继承的问题。因此同学请问你，诉讼进行中甲死亡了，其中一个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原告死亡了，家事事件法特别规定，那由生存的一方、生存的原告以续行诉讼即可。本件诉讼从头到尾呢，排除168的适用，根本不用发生当然停止。为什么呢？168会让诉讼停止，是为了等继承人承受诉讼，前提一定是你那个法律关系有人可以继承，有人可以承受，这个财产权的事件当然没问题。但是身份关系的诉讼撤销权，身份诉讼的撤销权，一身专属的权利，根本无人可以加以继承，没有人可以继承的东西，你让他当然停止干什么呢？停下也绝对不可能有继承人来继承吧。所以家事事件法特别规定，那就不用停止诉讼了。所以直接规定说，本案根本不发生停止的效力，由生存的法代乙呢续行诉讼即可。同样的道理也是，官司打到一半，这对小夫妻其中一个死亡了，根本也没有必要当然停止，理由跟刚刚一样，因为诉讼标的是一身专属的权利， A 丈夫死了，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继承他丈夫的地位，身份地位是没办法继承的，没有人可以继承承受地位，干嘛让他当然停止呢？所以家事事件法特别规定，诉讼进行中人死亡了，都直接以生存者续行诉讼即可，根本不用发生停止诉讼的一个效力。所以解答上面陷阱就是没有168、56条第三款问题，甲 A 死亡，那就直接由乙成为原告， B 成为被告，续行诉讼即可，完全不用考虑到停止诉讼跟承受诉讼问题。这是概念上来讲的考题，如果改成人事诉讼发生死亡的情形的话，同学注意一下新修正后家事事件法的一个特殊规定。好，以上我们就借由这两个案例呢，把这个共同诉讼的理论呢，就完整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你介绍类型的判断、解释的重点，还带你看了一些考题呢，强化同学这个抽象概念应用。那整个共同诉讼章节的重点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好，那剩下来呢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学呢请你回到我们下午所提到的选定当事人的制度。最后要收尾，剩下一个小问题，就是选定当事人结合共同诉讼的理论。好，那同学翻到389页，我们今天刚好两堂课的时间，完整的把跟共同诉讼有关的一些争点还有制度呢，详细的跟同学做一个介绍。翻回到89页呢，看一下阿伯数是第十点，选定当事人的形态，92年新法的修正内容。那么呢，新法修正的重点呢，就是刮胡一所提到的承认分组选定，什么意思呢？这个修法呢，在条文看不出来，它是写在立法理由书，所以蛮卑鄙的哦。法条本身看不出来有这样的结果，是你要把立法理由书92年的修法理由呢拿出来对照看一遍了。哎，什么叫承认分组选定啊？来，你回到黑板上，这个抽象的论述呢，直接借用实际的案例，同学比较清楚一点。选定当事人在民国92年之前，有一个学说上很无解的万年考古题争点。什么样的万年考古题争点呢？到底可不可以准你们分组选定？哎，什么叫分组选定啊？讲白话一点，就叫做搞小团体啦。我们到底要不要允许当事人之间在那边搞小团体？怎么说呢？这26个乘客搭乘同一台游览车出了车祸。出完车祸之后，你们要打官司，还挺不团结的。什么叫挺不团结的呢？ A 到 L 呢，他们是一组人马，一个小团体，他们说我只信任 A， 所以我们要共同推派 A 为代表。但是另外一个小团体呢， L 到 Z 呢，这一组人说我跟 A 不熟哦，我们跟 Z 比较熟，我们要推派 Z 为代表。这个就叫分组选定，一个利益团体里面拆成两个小团体，每一个小团体各自有自己信任的人，而我们只推选我们信任的人出来呢，来担当我们，帮我们打官司。这个分组选定是否要承认呢？旧法时代法无明文，所以在那边甲说乙说丙说一大堆，现在你什么说都不用记了。立法理由书里面，在各位89页之下，92年立法理由明文承认可以分组选定。好，也就是准你们搞小团体，前面 A 到 K 推派 A 为代表，后面的 L 到 Z 推派 Z 为代表。好，允许分组选定代表什么呢？随之而来的争点就是，允许分组选定的结果必定伴随着被选定人为复数。这是天经地义当然的道理，你们搞小团体各自推派各自的代表，所以被选定人一定是复数。所以你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接下来考你什么呢？复数的被选定人共同成为原告的时候，请问你 A 跟 Z 共同成为原告，告这个司机的时候呢，共同原告 A 跟 Z 之间是什么样的诉讼形态？是普通共同诉讼、类似必要，还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呢？这是理所当然必定伴随的考点。那么除此之外，你注意一下，看一下89页，我们新法可以允许分组选定，当然也允许共同选定。什么叫共同选定呢？ A 到 Z 也可以很团结的共同推派 A 跟 Z 两个人为代表。所以新法的特色有两个， 第一个允许你们分组选定，第二个允许你们共同选定复数的被选定人，两种的架构都是九二年新法统一承认的，所以你们可以分别选 A 跟 Z， 你们也可以共同推派 A 跟 Z， 也可以共同推派复数的被选定人。但是不管哪一种，反正结论都是现在被选定人是复数的，那我就来考你复数的被选定人之间诉讼的形态如何。这一点学说上就有比较特殊的解释，同学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理论呢，稍微理解一下什么意思啊。当你的复数的当事人共同诉讼当事人的产生是因为选定当事人的模式而产生的话，这时候共同诉讼类型的判断学说稍微有一些特殊的见解，所以你得脑袋呢多空出一点空间，稍微记一下这个比较特殊的见解。来，什么意思呢？你往后翻到90页，90页中间随之来问题，就是被选定人如为复数，就是黑板上讲的，我们现在推派 A 跟 Z 两个代表了，复数的被选定人成为原告，所适用的审理关系如何？这就是你们的诉讼类型到底是能固有必要、类似必要，还是普通共同诉讼的？关于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来，学说上有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说，还有区分说的见解。各位呢，我们准备国家考试哦，每个人的脑袋容量都有限，所以这个问题呢，当然啦，如果你觉得说呢，你的记忆力很好，你还可以负荷去背这么多学说见解的话，那你把我们书上两说并成记起来。但如果你觉得说呢，我连睡觉都快没有时间了，没有那么多美国功夫背这么多讲，所以说，那各位你把杨建华老师的见解打个叉，因为杨老师笃定的告诉你不可能再出题了吼。我们务实一点，就记那个会考的留日派的通说采区分说，所以课堂上只跟你讲区分说的一个见解。来，什么叫做区分说呢？有一点点复杂，但是请你耐心的把它看懂，不难了，只是稍微啰嗦复杂一点。来，何谓区分说呢？各位文字都不用抄，因为书上有，我们把书上内容回到黑板上口述跟你讲一遍，听懂最重要。懂了之后呢，相关的复习呢，你回家可以再看文字的说明。来啊，什么叫区分说啊？回到黑板上，区分说的理论就是呢，当你们共同诉讼人如果是透过选定当事人产生的话，我们就先区分你是全体选定还是分组选定。所以答题上面思考的过程呢，就是照这个逻辑来的。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是全体选定，什么叫全体选定啊？题目告诉你说 A 跟 Z 这两个被选定人成为共同原告，是全体的乘客 A 到 Z 共同推派共同选定的，没有搞小团体，是大家有志一同共同推派你们的，这个叫全体选定。一旦是全体选定的情形呢，那请问你共同诉讼的类型如何判断呢？这时候叫回归一般原则。回归一般原则的结果呢，它一定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为什么说一定是固有必要？因为你不用背，这是依照我们刚刚教过你的基本原则推论。怎么推论呢？一样啦，分点分项，第一段先去谈啊有没有合一确定，第二段再去看诉之目的，完全不用多背别的特殊见解，因为回归一般原则处理。好，借这机会再复习一下，请问你 A 跟 Z 全体成为原告的时候有没有合一确定呢？答案是有。来，理由写清楚，合一确定的理由是实体法上的合一。怎么讲呢？来看一下，各位啊，脑袋转一下，既然叫全体选定，法律上代表的意思就是 A 跟 Z 有全部大家的民意基础，是大家共同推派他们的， 所以推他们出来，一旦他们成为共同原告，他们两个都有权利担当全体进行诉讼，他们两个都有权利代表大家提起诉讼，因为他们都是大家全部共同选任的，都有全体的民意基础，所以在法律逻辑上都有资格呢单独担当全体呢进行诉讼。所以 A 成为原告也好， Z 成为原告也好，他们两个所主张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都是相同的全体大众的侵权行为请求权。 A 有权利代表大家行使 A 到 D 的侵权行为， Z 也有资格代表全体呢行使 A 到 D 的侵权行为，因为你们都是全体共同选定共同授权的，所以当你们成为共同原告的时候，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原告 AZ 而言单一且相同，都是同一个 A 到 Z 的侵权行为请求权，都是同样那26个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管 A 告也好 Z 告也好，诉状上主张的诉讼标的都是同相同那26个侵权行为请求权，所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原告 A 跟 Z 来讲是相同的同一组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所以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的情况。再来诉之目的，你顶多稍微要背一下的学说见解在这边。诉之目的来讲，留日派学者呢，邱老师、骆老师他们讲法都一样，有必要强迫全体呢被选定人加入诉讼。为什么要强迫全体被选定人加入诉讼呢？透过一个抽象的法律解释，你稍微背一下吧。什么法律解释呢？学者认为，既然大家是全体选定，既然大家是全体选定，所以你制选定人呢，主观上的意思，希望全体被选定人始终共同进行诉讼，始终同进同退，倒也不无两分道理啦。我们大家既然全体选定 AZ， 为什么一次要选两个、选三个呢？会选复数代表说，我们不放心一个人进行诉讼，我们希望集思广益，希望你们全部呢都一起进行诉讼，一起呢同进同退。所以拟制选定人的意思，既然他们全体推派复数的被选定人的话，那么学说上就认为这样的行为就拟制说呢，你们选定人间主观的意思是希望复数的被选定人始终合并在一个程序，共同为全体选定人的利益打拼，共同为全体选定人进行诉讼。这单纯是一个学说理论的一个解释，所以呢在这个解释的前提之下，我们就评价为诉之目的来讲呢，需要全体被选定人共同加入诉讼，比较符合选定人的主观意思，诉之目的呢才有办法呢加以达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呢强制的解为说呢，这种情形有必要强迫全体进入诉讼，所以他们变成一个固有必要的共同诉讼。那这个理论你听一下，晚进你看期刊论文呢，其实有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认为这个应该诉之目的没有必要这样解释，应该解为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各位啊，法律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这个其实你不用觉得烦，因为你脑袋推一下反而很好懂。晚近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认为应该解为诉之目的呢是没有必要强迫的，所以顶多叫类似必要了。啊，这个解释论呢我个人反而觉得比较合理，但是写考卷的时候我个人的见解不重要，目前通说还是固有必要。那只不过课堂上的各位回家前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晚进呢年轻学者反而主张是类似必要，因为其实你仔细看诉之目的，严格来讲选定当事人被选定人 A 跟 Z， 他们打官司的目的是要担当全体的进行求偿，帮全部的乘客行使求偿权。 你要帮全部的乘客行使26个侵权行为的求偿权，理论上 A 跟 Z 任何一个人成为原告告赢的话，诉之目的就达成了，还真的没有必要强迫大家进去。所以真的依照严格的法学理论来讲，好像解为不需要强迫全体加入会比较合理一点。所以呢，年轻一辈的学者呢，越来越多人写文章提到啊，全体选定应该只要解为类似必要就好了。但是目前主流的见解还是采那个拟制选定人争议的解释，还是应解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这一个小争点稍微提醒同学注意一下，这就是全体选定的时候呢，复数的被选定人 A 跟 Z 之间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理论的由来。好，再来，如果是分组选定，什么叫分组选定啊？大家搞小团体， A 到 K 推派 A 为代表， L 到 Z 推派 Z 为代表。如果是分组选定的情形的话，那么游戏规则同学看一下书上，复数被选定人间的关系依照原选定人间的关系定之，原选定人间若为普通共同诉讼，则被选定人间亦为普通共同诉讼，反之原选定人间为必要共同诉讼，则被选定人之间亦为必要共同诉讼。这就是你要特别背的地方。这个类型的判断呢，跟传统的见解不一样，诉讼法学者有一套特殊的游戏规则，你要额外背的地方在这边。他们怎么讲呢？如果你是分组选定， A 跟 Z 呢是呢两个小团体分开选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诉讼结构叫回归原选定人的诉讼类型。原选定人 A 到 Z， 假设他们共同成为原告的话，假设原选定人间来，假设原本的选定人成为共同诉讼人时，啊，原本的选定人间的诉讼形态就是复数被选定人的诉讼形态。翻译成白话有什么意思呢？来了 ，A 跟 Z 如果是分组选定的话，他们在这个案件就叫普通共同诉讼。那这个结论怎么来的？你就假设说，如果是 A 到 Z 原先的选定人成为共同原告的话，假设你们没有选定当事人制度，假设你们一开始就是 A 到 Z 26个人成为共同原告的话，那么这26个共同原告他们本来的诉讼形态是普通共同诉讼，所以啊，复数的被选定人间也是普通共同诉讼。那同样的逻辑，题目如果改成说，今天是一个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A 到 K 26个股东选 A 当代表， L 到 Z 后半段这些股东选 Z 做代表，共同成原告，对甲公司提起一个公司法189条的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那请问你 A 跟 Z 的诉讼形态是什么呢？这时候分组选定的前提下， A 到 Z 成为共同原告就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为什么呢？假设原本的选定人 A 到 Z 26个共同成原告，他们的诉讼类型是类似必要，所以分组选定的时候，复数的被选定人间也叫类似必要。这是学者针对呢分组选定的情况之下共同诉讼类型的判断标准。同学一定会问，为什么？后这课堂上不讲， 因为它是一个呢日本学说的一个介绍，它当然有它法理的背景，但是这是各位研究所写报告才需要去钻这么深的学说理论。在考试的时候呢，你只要把这个游戏规则呢稍微点一下就好。那你真的有兴趣知道这个理论怎么来的，我们注释66告诉你，这骆老师的论文集《民事法研究》第三册选定当事人这篇文章有详细的跟你说明，为什么你的共同诉讼是选定当事人，分组选定产生的时候判断的标准要采这么奇怪的标准，而不是依照我们刚刚教你一般原则。没有兴趣做学术研究的，自己再去参考这一篇文章，而没有兴趣的话，考试用得到的，你把这个游戏规则稍微的背一下，就当作说是一个特殊见解、特殊的判断标准即可。那这是我们简单的针对复数的被选定人，如果是分组选定的话，他的一个游戏规则、共同诉讼类型的判断，就简单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好，这是90页。相关的一个问题呢，这个争点呢就是选定当事人制度结合共同诉讼理论。再次跟同学强调，你要区分复数的被选定人到底是全体选定的还是分组选定的，这我们诉讼法上各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跟判断标准。这个部分看完之后，最后各位回家前呢，再单跟你10分钟时间，把90页这个争点看完之后，整个选定当事人制度跟共同诉讼理论这两个重要章节的考点，大概就全部跟同学介绍完毕了。来，你回家前最后这个小争点看一下91页。91页第11个标题叫什么？选定当事人资格的欠缺调查。中间有一个万年考古题，就是要考同学背一个非常重要的判例，80年台上字1828判例。这个请用荧光笔画起来，这个判例选择题考，申论实例题也爱考你，大概是选定当事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判例见解。不难，但是呢，这是很罕见的。最高法院判例呢，写得非常的学术化，这个学者都对这个判例赞誉有加。这个实务见解呢，一改传统呢，只有结论没有理由的写法，他反而完整的把一些学说理论呢，阐述得非常清楚，所以是大家呢有口皆碑，都很推荐的。所以你借这个机会呢，把判例的重点稍微了解一下。那这个判例就是把诉讼担当还有共同诉讼理论融合在一起。来，这个判例怎么讲呢？你在看之前呢，先请你对照黑板上，不要急着去看判例的文字，因为如果你问题的背景不了解的话，直接看判例啊，保证你看不懂他在写什么。 来，今天的案例的事实呢可以千变万化，所以同学不要被灵活的运用观念。我们黑板上就举三个案例跟你对照，就是希望跟你强调说各种不同的案例类型，你怎么用逻辑推论的方式，不要用死背的方法。这三个案例的共通点都是当事人借用选定当事人的制度。像第一个案例，这个呢讲烂了 ，A 到 Z 26个乘客出车祸，推派 A 为代表担当全体告假司机，这是标准的选定当事人诉讼担当。第二个例子改一下 ，A 到 Z 是26个公司的股东，大家都对股东会决议很不爽，所以推派 A 为代表呢担当全体，提起一个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第三个案件是分割购物之诉。这块土地是27个人共有的，26个人 A 到 Z 是赞成分割的，只有甲一个钉子户打死都不愿意分割，所以赞成分割的26个人推派 A 为代表，对反对分割的甲呢提起一个分割共物之诉。后面如果要衍生下去呢，案例有成千上百个，那就借黑板上这个三个案例考什么呢？共通的考点都是法院依职权调查 A 欠缺担当人的主体资格。什么意思呢？法官调查后发现说你们的选定行为不合法，所以 A 欠缺担当人的主体资格。那这个回到我们35页讲过的选定当事人构成诉讼担当。那同学还记不记得诉讼担当35页怎么教你的呢？如果是诉讼担当的类型的话，当事人事格叫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不受原告声明主张的拘束。原告虽然说人家有选派我推派我，所以我是合法的诉讼担当人，但是你讲你的，法官不用甩你，法院职权调查说你是不是真的符合担当人资格。那怎么职权调查呢？各位，实务上最常见的是42条的情形。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42条，立法者写得很清楚，选定当事人为求慎重起见，应以文书证之。实务上选定行为要事性的要求，你要推派 A， 选定 A 为代表来担当你诉讼，一定要出具正式的书面，正式的一个选定的文书，载明说你授予诉讼实施权，你选定 A 为代表呢担当你进行诉讼，一定要正式的选定书面，选定行为才合法。好，所以黑板上这个案例人家怎么考你呢？法院调查后发现 A 在胡乱，根本卷宗资料从来没有半个人授权给你，你自己呢在起诉状写好玩的，自己幻想说别人授权给你，那法官叫你补证，你说大家都授权你推派你为代表，证据呢 A 呢补了半天补不出来，事实证明根本没有人授权给你，都是你自己凭空想象，自以为是呢可以担当全体进行诉讼。那这种情况就是最典型的担当人的主体资格欠缺， A 呢都欠缺被选定人的资格。好，我们就考你了，当 A 欠缺被选定人资格的时候，法院应如何处理本案诉讼？就考你这么简单一句话，当 A 欠缺诉讼担当人资格的时候，法院应如何处理本案诉讼呢？那很多同学脑袋的思考很直接，怎么回答呢？太简单了，这不就是35页教过我们的诉讼担当类型，如果你欠缺担当人的主体资格的话，构成当事人不适格，所以法院应该以当事人不适格为理由，程序不合法，驳回 A 的诉讼。请问同学这样写对不对？这个答案绝对正确哦，因为你欠缺担当人资格，本来我们35页就讲过，这个构成呢当事人不适格嘛，而当事人不适格的法律效果当然叫程序不合法驳回。答案对，但是你写上去分数一定不高。那你会愣一下，答案对，为什么分数不高呢？这就是考你被判例的见解。最高法院判例想的比你还仔细，他说没有错了， 你欠缺担当人资格，确实叫当事人不适格啊。当事人不适格确实是程序不合法驳回，可是呢，请你冷静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判例要告诉你的就是，当你要把人家程序不合法驳回的时候，我们请你写清楚驳回的范围。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请你思考清楚驳回的范围呢？来，五分钟你听懂之后呢，今天这些章节就完整的做一个结束了。各位啊，请问你，你今天呢，担当人的主体资格不合，法律的概念叫你没有资格代表人家担当别人进行诉讼，但你没有资格担当别人进行诉讼，并不代表你自己不能以个人的名义为个人进行诉讼。这就是判例要同学想清楚的一个法学概念。你欠缺担当人资格，法律上的概念只是代表你没有资格帮别人担当别人进行诉讼，但你如果自己本身就有固有的诉讼权能，你还是可以为自己进行诉讼，毫无疑问。因为最高法院判例强调是不能帮别人打官司，不代表不能为自己打官司，这是两回事。因此答案出来了，各位回到黑板上，判例告诉你正确的解答怎么写呢？你看第一个案例， A 担当人的主体资格欠缺，法律的效果叫做当事人不适格，但是写清楚哦，驳回 A 担当 B 到 Z 进行诉讼的部分。这个法学逻辑不难，所以判例特别提醒你思考仔细点理由。你人家没有选定你，法律上是你不能代表别人进行诉讼，所以你代表别人进行诉讼，你所主张的 B 到 Z 那25个侵权行为请求权，你担当 B 到 Z 进行诉讼的部分，当然叫做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因为 B 到 Z 没有选你，你凭什么有资格担当他们打侵权行为的官司？所以呢 ，A 担当 B 到 Z 所提起的侵权行为诉讼，当事人不适格驳回，但是 A 本于受害人的地位，所主张的自己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性质上叫一般给付之诉。当事人是适格的，判例所强调的观念就是这样。我们刚刚白话文的解释，不能帮别人打官司，不代表你不能为自己打官司。所以判例理论切割得很细，想问题想得很深入。他说呢 ，A 本于自己就是车祸受害人的身份，自己就有固有的侵权行为请求权。所以他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的侵权行为请求权的时候，性质上叫一般给付之诉，当事人当然适格，没有程序不合法问题。所以结论就是，这个题目在考卷上要写，法院呢只能以 A 呢担当 B 到 Z 的诉讼，当事人不适格为理由，驳回 A 担当 B 到 Z 的部分。但是 A 自己呢本于受害人地位，所主张的自己的侵权行为呢，性质上是一般给付之诉，并没有当事人不适格问题，所以你不能驳回 A 全部的起诉，不能，你只能驳回 A 担当 B 到 Z 的部分，如此而已。同样的道理在第二小题模一样，各位啊， A 自己胡乱说其他25个股东有授权给他，法院调查发现你在胡乱，法律的效果就是驳回你担当 B 到 Z 的撤销诉讼部分，当事人不适格。但是 A 你不要忘了，他自己就是股东， 自己本来就享有固有的撤销权，所以 A 呢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撤销权的部分，这个形成之诉并没有当事人不适格，这个部分法院依旧要续行审理，不能以当事人不适格为理由加以驳回。好了，那最后第三个陷阱来了，前面两题你念得很顺，第三题你可能就吐槽了。A 到底授权给 A， 那么法院调查发现人家根本没有授权给 A， 这时候怎么办呢？你不要写太快，说答案跟左边这两案例一样，法院只能驳回 A 担当 B 到底的部分，但是不能驳回 A 全部之诉，这样写就错了。你发现补习班解答告诉你，这种情形法院要驳回 A 的全部诉讼，全部的诉讼都以当事人不适格为理由加以驳回。哇，你觉得奇怪，为什么只有第三小题答案跟前面两题不一样？很简单啦，因为第三小题叫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裁判分割共同之诉叫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回归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本质叫本来就要强迫全体共人加入诉讼，程序才合法，当事人才适格，这叫基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本质解释所当然的道理。所以只要选定行为不合法， A 一个人成为原告的话，没有列其他 B 到 D 25个共人进入诉讼，你本来就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全部驳回。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全部驳回是基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类型本质定义所导致的，跟选定行为是否合法并没有必然的一个关联性。所以你脑袋灵活一点，为什么这三个题目的解答不一样，这个呢请你用理解的，千万不要死背。好，那了解听懂之后呢，各位回家前你看一下判例的文字，你现在保证就看得懂他在写什么了。来，回家前看一下判例的见解怎么讲。选定当事人制度旨在求取诉讼程序简化，达到诉讼精细的目的，所以被选定人的资格是当事人适格的事项，而为法院所应依职权调查。到这边为止都是我们上上礼拜教过的35页的基本理论。这个呢，选定当事人诉讼担当人主体资格是否具备，这是当事人适格事项，而且例外的是法院应职权调查，不受当事人陈述主张的拘束。重点在第三行下，为被选定人的资格如有欠缺，就黑板上这三个案例 A 的资格都有欠缺，民诉这个规定要先命当事人补证，如果他不补证的话呢，应不得以当事人不适格为由驳回全部之诉。什么意思啊？因为被选定人 A 本身也是共同利益人，所以如果呢他针对诉讼标的不是属于合一确定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话，那纵其被选定的资格有欠缺，仍然认为就本人利益的部分无实施诉讼权能，法院由不得据以驳回其全部之诉。现在这句话白话的翻译，你回到黑板上，判例告诉你很清楚，被选定人 A 资格纵有欠缺，但如果他本身这个诉讼类型不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话，倒数第二行提到，仍然任其就本人利益的部分无实施诉讼权能，法院不得驳回全部之诉。就是我们刚讲 N 遍的，你没有资格代表别人进行诉讼，不代表你没有资格为自己进行诉讼。所以判例就讲了，纵然你选定的资格有欠缺，但是就你本人利益的部分仍然有实施诉讼权能，所以法院不能驳回全部之诉，只能驳回你担当他人进行诉讼的部分，除非你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第三案例，那么这时候你一个人呢也没有实施诉讼权能，这时候才例外的要驳回你全部的诉讼。这就是80年这个判例所强调的， 选定当事人资格欠缺，不一定要驳回你全部之诉，你还得看说你们的诉讼类型如何来做判断的标准。那就是最后我们用黑板上这个案例来跟同学说明这个重要的一个判例见解，请你回去把这个文字再看一遍，对照黑板上的案例，这个基本观念会比较清楚一点。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刚好就把呢诉讼担当还有共同诉讼这两个重要的章节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各位边收东西边听一下，下个礼拜要跟同学说抱歉，因为很奇怪哦，五六月的好日子特别多啊，所以有人要结婚哦，又是一个呢推不掉的啊，这一团推不掉是因为我要去当伴郎哦，啊，这人家没办法啊吼。啊，不过呢，我们不会全部停哦，他那个喜宴是请中午的哦，所以哈拉玩一下呢，晚上就可以来上课哦。因此下个礼拜呢，我们是下午停课，但是晚上呢照旧上课哦。这是先跟同学说明的地方，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是晚上上课，但是下午停课，先跟同学说声抱歉。好，所以下礼拜呢，请同学呢下午可以睡个午觉呢，晚上再过来上课就可以。那我们晚上还是6点开始进行，那这个细节呢跟同学稍微说明一下。好，那今天课程就进行到这里。